起你的长发那样可怜楚楚，想说的话会在这一刻凝固，相爱的人却离着我说不服，现在这回嘴角挂着无助，对自己说别哭，却泪流如注。第一次为你深哭，第一次爱到绝路，第一次感受心被撕裂的痛楚，所有我们的回忆又上演一幕一幕，看着转身的你是那样铭心刻骨。结束，看着远去的你依然是我的全部。结束。